嘴里拉胡琴，脚底拍着板，想玩来玩。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， 这是赢了 啊！ 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。哎，今儿牌不错呀。哎呀，砍单啊，独听啊，边招啊，幺九啊，跟着就来，麻将也有，搭子也皱，一身一碰，这算胡了，看见没有？哎呀，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，完全是驴拐子的说热。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，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，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，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。里个当当里，别忙，光碰一个走二条。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，打这就高兴起来。他高兴啊，上家不乐意了，别拉了，别拉了，别拉了啊！怎么了？哪儿那么些毛病啊？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，人说闲话咱得听着，一还言打起来了，别拉了行不行？完了完了，不拉了不拉了。怨我怨我怨我。二哥您看见吗？我说不来您叫我来，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，每天没毛病，今儿坐梁木庄拉胡琴不好，不来活不了，这还没吃之二，这吃之二我更活不了了，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？你完了，有什么好事我不吃，怨我怨我，不拉还不行吗？我拉的嗓门倒不大，他嚷的嗓门倒不小，我没吵醒他，吵醒还怨我。谁让人坐庄了呢？忍着点儿，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，完咱不拉，这是为嘛呢？动人，哎，不拉你怎么唱啊你？ 哎呀， 这是赢钱了， 这要输了呢？ 两圈牌没开胡，麻烦了。 怎么了？ 四家打牌，三家不对眼了。骰子也上房了，牌满拽桌子底去了， 毛病全来了。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，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。 你想一想， 瞅哪儿哪儿别扭。这是输了啊。 哦， 闲话全来了。今儿这牌不错呀，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。 傻子画。 哎，谁不爱谁，我糊啊，我净等糊窗户了，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。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，满绿了。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，咱哥俩犯相，你属狗我属鸡的，鸡狗不到头，你这狗还不好狗，赖狗，我告诉你说。 什么话？ 瞧你这模样，狗的狗脑，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。哎呀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，你瞧这德行，哎呦，大眼睛角也开了，鼻子也伤风了，耳垂也干了，下巴也耷了下，完了吸呼气了。今儿让你赢点好啊，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。那这边死了这个，这要死了这个。 一块儿打牌， 受了受不了。 这个实不怎么样。 那个就得忍着。 哎， 你不忍，一还言打起来了。 那是滚堵了。 这是对门那家。 上下家呢？ 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。 哦。 上家别顶他章。 要顶章。 跟着就闲话。 你看， 他打出去了，一桶，他打完了。 嗯。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。 是。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。跟着就是闲话，打什么一桶？好，太高了。哎呀，我打一桶，你也打一桶，哼，顶着点倒不腰疼啊。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，面不见顶上见。我跟你有什么过节？我哪点对不起你，把你孩子扔井了？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，拆对顶我，渣渣老跟着啊。你把我牌拿死不？你也糊不了吗？没中，没中，你不许多拿会儿吗？谁的牌没中净拿着， 就是净拿着闲渣儿。 你瞧这通闲话。 嗯， 这是上家。 下家呢？ 他打出这张牌，下家吃不吃？ 吃。 闲话， 要不吃 也是闲话。 真是活不了。 一打妖姬，下家我吃一个，别忙，妖姬你也吃？呵，要不你这病好不了，不忌口。小力不撂跤，给门吃门。您是诸葛亮转的，能掐会算，前值五百年，后值五百年。你瞧这牌打得神出鬼入，四七万当得开了，等妖姬，这牌也别扭，我手没中，到的手就吃。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，来一回赢一回。我听说现在任门没干，你指这吃了吧你？这是吃他一张， 要不吃呢？ 麻烦了。 嗯， 转过来一打五万，下家不要，人家得抓牌呀。 是啊， 人家一抓牌，他把手打开了。好，你我抓一个。别抓！嚯哟，怎么了这是？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？别忙，别忙，沉住了气，牌还不让你抓吗？我先问你，我这张怎么了？您别嚷，是的，我不要，什么不要？兄弟，认得吗？嗯，认得吗？什么不要？这叫五万，中心这儿你不要， 我倒想要了，他那儿净一桶。我打一他打俩，您这老爷到老堂这，你愣吃一个错的招，我也糊一把。哎，你这您多不讲理，我这要不着也愣吃，要不着啊，要什么我看看，哗啦把人牌给布了场子。 哎呀， 布了场这么一看呐，人下家还真要不着。 嗯， 人家什么牌啊，调的跟桶子，这五万没地方搁， 这可没得说了。 他还有话，我知道你不要，兄弟，这叫牌路。我问你，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？哎，您多不讲理，拿着一张四万没用。呸，废话，一张四万没用，你要摸六万来呢，砍刀五万就吃上了。要胡这个叫捉五婆，还多加钱了，兄弟懂吗？又别缺一门，那得多的，平胡断腰也两番，摸个小佛也满贯。你净打这个咒牌，你是秧子，你拿钱这儿捐了，我陪着你受不了。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，哪儿的事情哪儿，我是越瞅你越变，你不要这力气了吧。哎，你要不给摸了你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，这是 这气受，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，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，你不得力气吗？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？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？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，不跟你来了。这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，您这别抽了。哎呦，这位打得不勤，熏得倒勤呢。您这儿呕蚊子来了？这位是院香老举着，杨家夫老抽，干哥哥老坐着，受得了吗？这个熏灭了吧，留这钱买个糖，横着也解闷，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，穷呕。瞅哪儿，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。哎呦，谁可点着十五足小炮弹，来个两万足的换上。 哇，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，没地方找去，爱换不换呐？买羊了，遇着留神半夜没电，要摸着黑就别来了。这个台布也不洗洗，六九条分不出来，刚才砍六条没糊，当九条了。这两天盐盐上火，一劲长吃么呼，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？伺候着点儿，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，沏点茶喝，嗓子全冒烟了啊。快天亮了，给预备点点心吧，打点浆子，买点烧饼果子，没白糖我不挑眼，我这人最和气，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，哪有这样的。要搁痰桶哪儿去了？痰桶呢？ 哎呀， 搁个痰桶，我又外碎个台。哎呦，太别扭了，坐这地方也放人，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。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，有旮旯啊？ 多新鲜呢，没旮旯圆房，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，真别扭。打牌桌也不地道啊，这零钱没地方搁，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，刚才来个小线棍，短张牌找不着了，跑钱里头去了。哎呀，瞅哪儿哪儿背，那我告诉你说吧，甚至哎，哪又犯味了这是。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，这股子味可串，我告诉您说吧。哎呀呵，这儿了，这儿受不了您呢。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？嘿，打牌也解闷，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。您就别串了，几个礼拜没洗澡了，串完了您倒洗手去，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，我抓牌又爱站唾沫，这玩意儿。 哎呀，太不好了，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？您自己闻闻，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？你自己闻闻，你闻不见吗？我闻，嗯，不对，快错味儿了，哪位放的这是？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！窗户敞开，蚊子香点上，来波人丹吧，我要吐了。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？怎么没窗户呀？好倒霉，我坐洋火盒里了啊！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？咱把房顶挑了，嚯！ 啊，拆房啊！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。 什么人格？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。 什么胡啊？ 您听明白了啊？ 嗯。 二筒发财对倒。 好牌。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。 嗯。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，禁不起大牌。 嗯。 就这下了。 有带翻的牌了。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。 嗯。 摆在搁当间吧，瞅他别扭；摆在搁边吧，怕碰躺下。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， 没听说过。 站起来了， 哦，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，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，眼睛睁不开了，拿着手支着，打什么说话？三位啊，这把可有听了，对不对？我要跟你对子，算我排气背。你要拿着一张，你也糊不了，我也糊不了，别往性尖挤。 这不灵嘛，就该犯我这儿了，对不对？打什么说话？我这儿有听了，我嚷你没听见，怕我胡是怎么着？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？南风吗？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！说出来了啊！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 差点断人不随。哎呦， 人家一瞅，这小牌出条人命，何必呢？ 不至于。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红。 嗯， 发财他听见了，别忙你的，碰一个棒，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。 怎么？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。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荣启、朱向臣合说的相声《打牌论》的片段。郭荣启1940年进入北京启明茶社说相声，他以精湛的艺术很快成了启明茶社的台柱子。当时相声演员对于演出的收入称为份儿钱，一般的人都是挣一个份儿，或是半个份儿，甚至几厘份儿，而郭荣启则能一个人挣两个份儿。1945年，郭荣启又到天津演出，受到了听众的一致欢迎。但是迫于当时社会压力，再加上每天高强度的演出，郭荣启的身体是每况愈下。1948年，他患了肺结核，吐了血，不得不离开舞台治病养身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郭荣启和广大艺人一样获得了新生。他参加了曲艺团，不但积极参加各类演出，还把自己的演出技巧与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，使相声艺术后继有人，推陈出新，发扬光大。期间郭荣启还创作改编和整理演出了很多的作品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郭荣启和张振清合说的相声《婚姻与迷信》的片段。 旧社会娶媳妇儿铺张浪费， 哦， 大摆桌子酒席， 嘿， 蒋家的主不上饭庄子， 在哪儿呢？ 在家了。 为嘛？ 为是要这个谱， 哦，要排场， 院里搭喜棚， 嚯， 胡同搭喜棚，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、啊。 哦， 头天要亮轿， 亮轿 啊，头水的轿子。 什么叫头水啊？ 这不懂啊？ 不明白。 他外边这个花轿围子是新绣的，一次没使过，这叫头水轿。 哦，就是没有用过， 也就是多花俩钱儿， 浪费。 头一天要亮轿，来了亲友带喜棚的耍钱，这儿打帕子，那儿推牌九，这儿打麻将牌， 抽头啊， 还有几个吹鼓手在那儿吹洗牌子呢。 哦。吹鼓手， 哎，吹鼓手，您得伺候好了。 怎么伺候？ 给他买点烧饼果子，沏壶艳茶， 嗯， 搁那几个喜包， 吃饱了喝足了呢， 他们就一通吹。 嚯， 嘿嘿， 哦， 还有几个小孩围着那轿子转，唱歌， 转轿。 哎，这叫童子转轿。 为嘛叫童子啊？ 全在10岁上下，没有过15岁的。 哦，这么叫童子。 哎， 就光围着轿转悠、 啊、还得唱歌呢。 唱歌， 穿着红裤红袄，抱着石榴灯，戴着石榴帽。 嗯，唱什么歌呢？ 唱那歌是有味没字儿，咱不知道唱什么玩意儿。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、啊、 端着那灯转悠着。 好，您学学。 哎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巴拉西哎巴拉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牙疼啊似的。 趁早来一片去疼吧。 咱不知没字眼 儿，那有味儿没事儿。 你想这喜棚里乱不乱？ 够乱的。 那儿吹着，这儿唱着。 哎，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，集中精力。 是啊， 上岁数不行啊。 怎么？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，一听他们唱一吵，脑子乱了。老太太急了，净炸胡炸好几把。 瞧瞧，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，别唱了啊，歇会儿去吧。哎呀，打你们一唱，我脑子就大了。一个多钟头了，嗓子全干了，去喝点水去，去喝点水去啊！饶命吧，小伯伯，我硬了给你们吃席儿，行不行啊？老太太急了， 嗯， 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，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。劝老太太。 怎么劝呢？ 大娘啊，你怎么不叫他们唱了？哎呀，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。 他爱听。 老太太更着急了 啊， 嘛玩意儿唱的好。哎，赶紧你没马事转着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。打他们唱一个多钟头，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。嗯，你说唱的好，你告诉我他们唱的嘛玩意儿？他们唱的，你说唱的嘛？哎呀，大娘，你别着急，我告诉你了，他们几位唱的嘛呀？唱的嘛呀？也和唱的嘛呀？嗯，唱的矮矮嘛。 他也没听明白， 唱那么多半宿啊， 快天亮了要发轿了，到女方那儿去。 是啊，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。 哦，干嘛的？ 抱公鸡背凉席儿。 他妈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啊？ 哎，这有吉星话啊。 那凉席儿呢？ 良辰吉日。 公鸡 鸡鸣富贵 都有说的， 到女方那还得打呢。 啊、哦， 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，鸡鸣富贵名声在外，将来这男的得哭。 嗯，鸡一叫男的就哭， 迷信呢。 就是啊，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。 没这么回事儿。临时有的雇个小孩， 哦， 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，这叫打小框的。 嗯， 到女方那儿去，他道喜要酒钱。 哦，要喜钱。 大娘，大娘，给你道喜来了，道喜给点酒钱吧。干嘛的？干嘛的？这还容说吗？你了，你看见我背着抱着吗？这公鸡凉席儿，去去去，这不给钱，去去去去，不给钱。这小孩淘气呀、啊。 嗯， 你不给钱，他还不打，他还是气老太太。 怎么气呀、啊？ 到打鸡的时候，他不打。这鸡即便要叫唤，他全不让叫。 怎么？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， 缺德不缺德？ 你来个哑巴鸡，不给我钱呀，让你也穷一辈子。嘿，他也别叫了。他们有规矩的，吹三通打三通。 嗯， 吹过手休息了，他得打鸡。没打，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呢。 是啊， 打鸡的哪儿去了？这孩子哦，刚才道喜没给钱呢，成心气我，给二子儿行吗？ 嗯， 给二子儿酒钱。 他呢？ 谢您了，谢您大娘。抡圆了，使足劲给这鸡撒嘴巴， 哼， 把这鸡打的小驴叫了。哎呀，二子子儿要鸡的命了。 鸡烧谁了？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？ 嗯， 伺候姑娘上轿取回去。 嗯， 取到南方门口，先来挂鞭蹦蹦。 那干嘛用啊？ 这叫崩煞神。 崩煞神，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，是家宅不安， 迷信。 这挂鞭蹦完了，搀新娘。 哦， 新人下轿，贵人搀，铺红毡，倒喜毡，一刀倒在喜桌前，卖马鞍子，来口苹果。 这干嘛呀？ 平安吉庆， 还有吉祥话。 卖火盆，火火腾腾。 嗯， 有一茶师傅倒点酒。 哦， 火苗子一会儿，借这吉庆话，小日子越过越旺腾， 还都有说的。 可是倒酒这人你也得给钱。 干嘛？ 你要不给他喜钱，你预备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。 哦， 他生气呀、 啊。是啊， 新娘在那一卖，你没给他酒钱，他抄个酒瓶子，咚咚咚咚咚，一瓶酒全倒上了， 全折上了。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，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。 哎， 门口煞神崩走了，把火爷给带进来了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荣启、张振琴合说的婚姻与迷信的片段。话说郭荣启先生退休后仍然离不开相声艺术，因为相声就是他的第二生命。郭荣启有着强烈的事业心，为了弘扬相声艺术而奋斗不息，古稀之年的他仍为相声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，直至1999年去世。到这里，我们今天的旅途关于郭荣启先生的艺术人生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今后的旅途当中，我们还会继续为您介绍天津其他的相声名家，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来自范玮琪演唱的《一直到最后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大雄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在黄昏的街头，你握着我的手，过了今天以后，一切不再相同。为了什么理由，对话变得沉重，你记得转过头，我的眼泪又在流，距离分手就只剩一个路口，我们怎么还是在争吵中度过，一直到最后，我们还是没看透，爱情是温柔的接受，而不是死喊着要求，已经到最后，才突然想起最初的时候，是想拥有彼此更多。